一百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香港台。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七号星期三的朝早，又有我陈国明同埋老总李锦鸿喺度为大家主持呢个 D 一百新闻天地嘅节目。老总啊，我啊啱啱放咗一个即系假期啦，上个礼拜做完节目之后，第二日就开始放假啦。咁啊去离开咗香港，点知咧即系离开香港几日咧，就香港都发生好多事。即系虽然假期啊，即系有警察开枪啊，啱啱就有呢一个即系占中嘅一啲嘅投票啦。咁我发现咧。即处理新闻就好得意个感觉，离开咗几日之后咧，寻日翻到嚟一喺度写新闻嘅时候咧，即系觉得自己跟唔上嗰个节奏。 香港就一个咁变化咁大嘅城市啦，新闻有两种新闻，一种咧就真系新闻，就是你完全不可预测，突然间会发生嗰啲突发新闻。喺度新闻其实系按住一啲嘅新闻嘅脉络，不断个事情系发展紧嘅，但系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亦都有啲不可预测、难以预料嘅情节会出现。可能你就正系喺呢个咁重要交叉点当中就放咗假啦。 系啊，即系虽然咧，即系而家啲科技好发达啦，我喺放假嘅时候咧，一样嘅电话开住啊，咁我啲同事咧，大家都会继续喺度讨论啲新闻啦。咁我都有时即系人在即系外地咧，都有参与一个讨论嘅，但系即系嗰个身在外地唔系。在局中咧，嗰个嘅节奏感始终系差咁好远，亦都发现咧自己即系以为掌握咗翻嚟嘅时候，发现我要重新去温书啊。 嗯，即系我做新闻工作一个即系好深嘅情结，即系话喂放假就放假啦，唔好谂多嘢得唔得噶？ 系记者真系唔得， 血液当中有 DNA 就慢慢走啦。嗱，今日特别系两件新闻咧，就两大新闻，一宗咧都讲到系有关呢、這个。是佔中嗰個係投票啦，選咗三個方案啦，咁啊，另一宗咧就係講到呢個係廣州，又有呢個係懷疑係維吾爾族嘅一啲嘅激烈分子啦、激進分子咧，又係一個嘅傷人事件。兩宗新聞咧，其實都係有其預測性，即係話咧，當然佔中嗰個討論咧係知道咧嗰個。定了時間表是这样，但是那个结果是有一点令人感到惊奇，也不需要太惊奇，也可以预测到。而有关这个即广州这个火车站的事件，其实上几个星期我已经讲到这些事件将会更加频密，同埋更加是扩大到它的即地方的层面的。 是啊，但是我想大家都比较难估计得到的就是。咁快已經南下，即遊下喺新疆啊等等嘅地方啊，去到一下子就嚟到廣州。咁啊，對於即香港人嚟講，廣州係一個常常去嘅地方，更加嚟自即呢個火車站。我諗好多香港人即上廣州都搭火車，都會經過呢啲火車站嘅時候咧，即突然之間個感覺都幾咦，好似殺到埋身。咁事實上你即內地嗰、那個新疆嗰、那個唔穩定嘅情況咧，亦都有越嚟越嚴重嗰個嘅情況出現。 當香港嘅傳媒即早啲預測到咧，話如果咁样擴展，會唔會香港都會成為一個係恐襲目標啦？嗱，呢個從呢個地緣嚟講，香港當然係好近啦。但另一方面咧，從政治層面嚟講咧，即係佢就冇理由搞香港，因為佢所針對係北京政府，係向北京政府說不啦嘛。 係，不過即係都要提一提㗎，因為我哋曾經咪舉辦過即係呢個奧運嘅馬術嘅賽事咧，當時嘅即係这个保安局啊等等呢，他们其实都接到一些的恐怖袭击的一些的情报啦，都说有机会这些恐袭来到香港的。但是对于香港来讲，其实那个情报收集都挺好的。那究竟这个恐袭会不会杀到来呢？那我想在杀到来之前呢，都有一定的措施啊，是我们的执法的人员是可以控制得到。 我相信是即入境当局在近期咧，應該有啲咧係好靜默工作係做緊，即係我哋唔知道，但呢啲嘢一定會做，一定有情報同埋對某一類嘅即係外貌喺即似新疆人嚟講，可能都提高啲警覺。多謝講翻呢個係有關昨日呢個佔中嘅嗰、那個嘅投票結果啦。咁啊，三個方案殺出都係同呢有呢個公民提名嗰個原則。咁啊，如果喺一兩月前嚟講，就大家覺得呢個就應該冇乜可能，應該有啲溫和方案都會出到集。但係同近幾日嗰個氣氛嚟講咧， 都不會覺得昨天的結果是有任何覺得是爆冷的情況出現的不過我比較意外的就是那個得票的數字其實拋離都挺遠的有些其他倡議者就會覺得哇你們動員出來在那裡倒票下去但如果你看回那個票數的分佈其實大家之間的差距是很大再加上我想公民提名本來大家都覺得是為了攻破這個基本法45條裡面 講緊的一定要提名委員會變成其實都是一個繼續小圈子的遊戲隨著北京的打壓越來越大不斷強調公民提名其實是違反基本法不可以要那些建制派又一起在旁邊敲敲鼓提出很多高門檻的方案的時候他們講緊不應該做的事大家就突然之間就醒覺了這個反而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這個政治的逆反心態 很正常所以今天那個新聞解讀和大家解讀究竟是佔中提出的三個方案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呢現在先講講是天氣先在密雲的有幾陣雨最高氣溫22度吹和緩東風漸轉吹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天有雷雨雨勢有時頗大現時氣溫20度相對濕度95%送上今天的新聞早點 新闻早点 今早的新闻早点都介绍香港两宗新闻都是香港的威水野先讲讲香港两名的中三女生品学兼优很多的中三女生可能都是沉迷于看电视剧沉迷于打机上网等等发了青春梦但这个女生很有心思 她就是研发了一个3D的动画就获得国际奖 除了技術上值得鼓掌之外她的內涵相當好她特別是就著流浪漢、拾荒者、貧窮、乞丐作為一個概念而對貧窮人的支持和宣揚反歧視的意識其實是拿了一個克羅地亞叫 WIFA 的國際兒童及青年動畫節的比賽裡面的一個評審大獎她宣揚那個反歧視訊息其實故事是說有一個城市每個人都戴著一些有色眼鏡去對待那些流浪漢 只有一個女孩肯同這個流浪漢玩但是這個女孩的媽媽都將自己的女兒拉走但是這個女孩沒有被影響繼續跟這個流浪漢成為好朋友大家見到這個情景之後就決定拎走這個有色眼鏡就發現這個世界由灰暗變成色彩繽紛這兩個女孩他們其實現實中這兩個女學生他們其實都是來自一些 基層的家庭生長在天水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天水圍被曾經被形容是一個悲情的一個新市鎮所以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見證了很多一些基層或者貧苦的大眾被歧視等等或者用一些有色眼光去看他們的經歷以至他們都想為了這些弱勢去發聲即是來自基層更加明白是基層的苦況 同理心同埋呢佢兩個讀書都好叻咁同時都讚揚學校學校有位係即係原來有個動畫學會就老師去支持佢同時老師講到呢而家就係政府各方面都有啲嘅資助呢係鼓勵年輕人呢去發展動畫其實呢一個好大好大嘅市場一方面係啟發創意呢方面呢亦都喺個經濟同埋個人發展方面呢其實一個好大嘅空間呢可以俾年輕一代去發展㗎係啊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呢即係讀書唔成嘅咁但係呢佢就喺接畫動畫 成功殺出一條血路自己開公司做老闆我相信其實都是行行出狀元這兩個女生其實讀書更加厲害希望他們可以透過這個動畫將來是 做更多的短片等等可以影響到整個社會我特別欣賞他們有一個社會意識就不是關門在發展青春夢真的去體驗到整個社會的人生百態另一單威水就講到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的助理教授李尼他研發了一種可以水洗的發熱的一種衫以前來講發熱衫是很臃腫的很大件的就不好看的他好東西他的發電器就好像一半 手機那麼小的電池已經可以令到衣服調校溫度可能將來穿衣服不用穿到腫就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這件衣服一來很輕便二來還可以拿去洗大家如果有 例如平時我們穿開那些發熱毯你不可以隨便濕水會隨時漏電這個新的發明就拿了獎在42屆的國際發明展裡面拿到一個銀獎其實它的原理就是用一些電路板一接駁了電之後就可能產生了一些變化在裡面對於我想老人家其實都挺好因為之前其實大家都知道特別一天氣有些寒流襲港的時候很多老人家可能穿的衣服他們又要省錢至多是穿很多件衣服在上面件衣服本身是臃腫他們穿更多件的時候就變得更臃腫但是他又成功現在件衣服令到成本其實可以很低只需要200元左右就可以研發製造到一件出來可以應用在不同的範疇裡面甚至乎我們經常說的那些羽絨很貴的幾千元一件都有可能將來就不用那麼貴了 特別欣賞這位很年輕的一位助理教授如果第二個想想想怎樣賺錢如何去發行穿利他想想我下一步就研發給老人家的發言衣服首先認識就給老人家穿並且是廉價一點可以穿到除了科技精神或者是一種經濟原則之外想想我做一樣出來怎樣去幫到人這個就很重要正如剛才那兩位女孩子一樣有一種對貧 窮人對弱勢社的同理心也很重要賺錢除了用腦之外可能有時在歷史上很多商機今天《東亞報紙》也引述了一個外電報導說回當年美國淘金熱有艘淘金巨輪遇上暴風沉沒在海底結果打撈人員不斷地找現在竟然找不到黃金這艘船當年沉了的時候其實是造成了一個 當時的全球經濟危機因為當時運載的上噸計的黃金金額比較巨大 引發了1857年全球經濟大恐慌 其實這艘船在美國的美東海域遇上風暴沉沒其實打撈了很久曾經被人發現過但接著就撈出一些官司最終在昨天發現了撈上水的都上千萬的黃金但預計其實有更多的黃金仍然在海底當中如果全數撈起來 就厲害了可能說到有10億美金究竟那個是誰擁有權所屬是不是打樓公司說誰擁有庫房可能都有些官司要打看見很多電影橋段現實當中又發生過 香港人很喜歡在大仔去海洋公園、迪士尼玩想過將海洋公園的遊戲機搬到家美國有一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一個新聞說到原來過山車是可以在自己的後花園出現的有一個爸爸就跟兩個小朋友去樂園玩的時候爸爸本身是一個物理學的發燒友有一次他這些主題公園玩完之後其中一個兒子就問他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在花園裡面去建一個過山車於是爸爸就立即想起並且將自己很喜歡的一些物理學常知識運用在裡面結果真的建了過山車出來基本上過山車是木造的相當安全花費多少錢呢用了是3500元美金 港幣20-30港元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幣港 回旋，但是你论速度各样其实不舒适，不过我觉得最犀利或者小朋友玩的时候最开心是莫过于是爸爸亲手做的， 这个就是个即父子情在那里好像好像即相当得到这个满足感。跟着真的吃早餐，我很喜欢找一些跟食有关的新闻。今天就讲到英国都市报报道，英国有一间餐厅就推出了世上最高的 漢堡包高長點可能高過很多人， 163厘米 5.4呎寸高的漢堡包， 為了吃一個熱量達到 31,000卡路里。 這個報道形容這個漢堡包叫做怪獸漢堡包， 用了4.9公斤的芝士， 8.5公斤的牛肉， 再加上豬肉批、薯餅、洋葱圈、胡椒、香腸、肉醬、意粉等等， 每一層的麵包都是特別訂製的加大碼，只是看張照片，那個漢堡包都整個人那麼高，可能不是一個人吃，可能開派對請幾個老友一起吃漢堡包一起去分享漢堡包都挺好玩的，價錢也不便宜，它都賣了150元英鎊，其實接近2000元的港幣。由於它其實都很高，這個漢堡包店的主人為了它不要倒，都要弄一個鐵架來固定它， 展示一天之後就會跟店員和一些幸運的食客去分享，可以看到在外國來說就很多這樣的噱頭想出來，就是你知道有些創意，難度也都不是那麼高的，你將可能很多漢堡包材料你想高它，都砌在一起，你想到就翹出來，發覺哇免費宣傳，連我的鄉遠在香港都看到新聞都可以講一下，香港的食肆其實就可以想這樣的招數出來， 很有這個宣傳價值，我想香港食肆很多時候他要在想的招數就是怎樣省錢，或者怎樣找多些錢，因為譬如做等等，這些食材的費用其實近年就升得很厲害，令到他們在做一個食肆生意的時候，首先苦惱的都不是怎樣想這些的機密，而是首先要做得碰那盤生意，即發其想，找個面盤來做一碗雲吞麵，找個托盤做一碗叉雞飯，全世界 最大的叉燒飯、最大的叉雞飯，這很多東西可以想想。其實只要發揮創意，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將一些平凡的東西變成可以很吸引人的東西出來。回到今天我們講了兩個香港人威水市，都看到在創意的時候，如果你有一種幫人的熱心和有一種愛心，出來的東西價值又會升高。我想看兩岸視頻之前先講講天氣，今天天氣有變化，大家留意，今天是密雲有幾陣雨的，最高氣溫 22度，吹和緩東風，漸轉吹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天有雷雨，雨勢有時頗大。現時氣溫20度，相對濕度95%，跟住睇兩岸時評。 好，首先看看台灣，台灣立法院財委會近日初審通過了史上最大的加稅案，其實不單止台灣，全世界很多富裕的地方近年都出現一個現象，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 財富的分配很不平均，有錢的就賺很多錢，但同時間納稅的情況又未必很大，相反可能一些中產甚至乎一些基層有時納稅就比較多。台灣這個最大的加稅案， 別之處就是那些富豪、股市投資者、一些收入比較多的企業，他們需要加多些稅。但是這個財政部長張盛和就說，繳稅是比全國人民受益，是做功德，就呼籲那些富人要落於回饋社會，不要避稅。但是聯合報這個社論就糾正他這個說法，就認為其實叫那些富人納稅根本就不應該稱為做功德，似乎是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 政府不單止有依法課稅的權力，更加有透過所得重分配的手段來達到國家社會健全發展的責任。至於第三裏面說宗教上的做功德，說緊奉獻心，其實不是一些財力的問題。所以你看回很多宗教裏面，可能一些比較窮的 信徒可能願意拿出來奉獻的那個錢比起富人其實更加慷慨，既然是這樣，政府就不可以怪那些富人不做功德了，所以要糾正這個觀念在裡面，但我相信亦都反映了財政部長對於叫有錢人去加稅，其實他都很害怕，害怕他們好像割了人家一塊肉，所以就要給一些道德光環給他們，這個都是一個純粹 民意的游說的策略，反過來台灣的貧富懸殊特別是台灣的年輕人的這麼多反動情緒都跟貧富懸殊有關，如果能夠在稅收方面有一個再調整再分配的概念出來，相信對緩和當前社會的民怨民憤是有幫助的。這個其實香港不敢動，香港你動稅制太多反彈，變成仍然是維持稅制很多年都沒有改變。 接著看內地有篇不是太正式的評論，就說到中國青年並非網上表現出來那麼幼稚，事出就有因，原來這個習近平主席在早上星期五月4日的時候就去視察北京大學，對於大學生和中國的青年就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寄語，講到每一代的青年都有自己的際遇和他遇上不同的境況，要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條件之下謀劃人生創造歷史，強調了對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就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這些其實講來講去都是省督屁。但是他特別之處就形容人生的扣子好像一些扣樓一樣，要由一開始去扣好，如果第一粒樓扣錯，其餘那些樓就扣錯，好像就用來去講你青年人，你一開頭的時候一定要踏上一個正確的軌道，否則你整個人生就會遭殃了。當 習主席這番語重心長都有很有人生的啟迪，但看見這個扣樓這個概念，我覺得今天中國整個社會最大問題就是樓一開始扣錯了，你發展是很難去撥亂反正， 你的體制上是扣錯樓，你整個社會的關係文化是扣錯樓，令到一般的孩子們基本上 如果沒有一定的家底，沒有一定的關係，就很難可以出人頭地了。甚至乎我想如果要更貼切形容，就是那件衣服裡面車的那些樓本身都車到離行離辣的，所以你怎樣扣呢其實都有些問題。這篇《環球時報》的社論裡面講到，其實中國的青年他在網上接觸很多不同的資訊，當然當中有很多是來自一些西方的價值觀，他又對於中國的青年 他就給了一個很肯定他們，就是他們雖然表面上都附和西方的價值觀，但又沒有被這些價值觀影響了他們的人生，甚至乎成為扮倒中國，好像一些反對現在中國的一些體制的一代，似乎他們自己有一定的批判力，就沒有受這些影響。不過我覺得《環球時報》裡面其中一個立論，他就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情況，他講到 中國青年在網上的行為，忽略了一個情況，就是內地的互聯網其實不是全面的開放的，所謂接收的一些西方的資訊，很多時候都被一些封鎖了，他們可能只是偷偷摸摸接觸。至於你說網上去發表一些言論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都有一些責任在當中，隨時會被人拉了，又說你在網上造謠、一些尋釁滋事罪，令到其實當中可以反映到 那種感染是令人質疑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中國政府其實很恐怕網上的傳播影響到中國青年的思想行為，所以在維穩前提下，很多網上警察、很多打壓、很多情況，這些情況最近更加甚至取消了網站，所以 這篇《環球時報》當然是說出一些事實，但似乎並非是事實的全部，這就是經常在中國媒體所見到的情況。好，跟著看看國際的焦點，講一下很久沒有講的泰國局勢。國際焦點，國民最近去哪裡旅行啊？你 我去新加坡新加坡特別想就泰國就香港人最喜歡去玩的地方就平靚正泰國幾個月就過去了幾個月就大家都會靜了但最近我看回廣告旅行社的廣告說泰國又回來了似乎泰國局勢好像穩定了很多香港人又去平了但發覺如果你留意泰國局勢其實並非想像中那麼平靜因為今天很多報紙都會報導到英陸泰國總理濫權案今天將會作出裁決如果裁決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引起雙方勢力紅三軍和黃三軍的對立果今天的裁決判了英陸的濫權是罪成的話很大可能是因為這樣要下台他的支持者之紅三軍一定會走上街頭去抗爭反對法院的裁決但相對如果他的罪名是不成立對反對的黃三棍同樣會走上街頭不滿法院的裁決事實上除了這次的濫權案另外英陸亦面對另一個大米的補貼計劃的疏忽職守案同樣都會令到他有機會去下台所以那個 完全沒有一個停止的跡象沒錯英國現在的身份就是看守總理其實那個大選法國又來過了所以泰國局勢基本上在短期內看不到任何的出路再加上過去前太皇就受神太皇又年老就沒有了一個精神領袖以前有什麼事太皇出來講兩句就真的可以一錘令陰現在太皇又老了又不得成功看所以你看見是紅三 矛盾這麼深的地方裡面是無法發揮作用了事實上泰國的政治形勢很微妙因為英陸的執政黨本身有獲得很多農民的支持相對上黃三軍就好像來自比較多的中產變成城鄉之爭變成一個城鄉之爭但也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反映到雖然抗爭搞了那麼久好像動亂了很久但也沒有影響到香港人去旅行的意欲香港人很厲害街頭在幾區我不去那幾區 他們也不會搞到遊客基本上是一個很和平的國家但關係到基本上社會矛盾沒有解決到任何上台的人士亦都沒有辦法透過你在執政過程當中去 找出更加公平的系规则以致任何人上台都是维护本身所属的政治团体利益背后的支持者所以泰国的政治争拗似乎暂时看不到任何的曙光好我们休息回来开始看香港的报纸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日为你扼要解读 D100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早晨,回到新闻天地的时间 7点33分 我们刚才其实讲过今天的新闻主要都是两大的重点第一就是讲这个占中的一个昨天的商讨日 有一個預選在裏面選出了三個方案出來三個方案都有一個共通點在裏面也有公民提名的元素似乎在北京或者親建制派的全力打壓之下大家都無懼公民提名被認為違反基本法大家都繼續想選出來留待下個月6月22日 當時就是一個全港的公投在裏面可能正因為北京不斷去打壓不斷去醜化等等更加令到公投這個概念在支持民主市民的心目中更加我們要堅持這件事當另一個新聞重點就講到是廣州的火車站發生恐怖襲擊的事件有多人都受傷看見這些 懷疑與疆獨有關的暴力事件在全國都蔓延特別是人流多的火車站大城市火車站一定會成為一個目標這些情況其實 當然內地方面的維穩好、治安好，其實那個情報各方面很嚴密，周圍可能都是很多的便衣警察，但都沒有辦法完全杜絕了此類的行動會發生。是啊，事實上人是這麼多，講的是十幾億的人口的時候，你很難將一些所有人去捉到，所以他們譬如在潛伏在一些地方，譬如像金翅，他們就在火車站等了很久，突然之間就 拿自己的帽子，拿刀出來去斬人，雖然警察很快趕到，但也會因為這樣的人都受傷。所以一些恐怖事件，大家都會有些心理準備，可能會繼續發生。好，一起看報紙吧。報章精華。 今天《報章》我們就評估日報開始講，標題是佔中支持者撐公投就講六二二三個候選方案誕生。明報的頭條標題是佔中入圍三方案全撐公投，升到日報的標題是講到明天開審許士仁貪污案，標題是控方傳召82人指證許士仁。兩份的財經報章，信報的標題是騰訊爭奪網上存款，理財通 75日及前翼，經濟日報的頭條標題是新iPhone望牽熱潮撐環球的科望股。其他報紙都是較多用了火車站恐怖襲擊的驚魂。東方標題是新疆暴徒斬人6傷血洗廣州站，不是廣州站暴恐驚魂，大公報是 白武漢長刀狂斬5人血濺廣州火車站，南華早報都用了6人被刀襲受傷，都看到兩大新聞都佔了香港今日的報章的頭條篇幅。我們看看新聞的內容。《蘋果日報》報導和平佔中行動昨天在超過2500名支持者投票之下，最終由學界、真普聯和人民力量三個同樣有公民提名成分的政改方案跑出，成為下月22日全民投票 的特首真普選候選方案，多個力撐公民提名的泛民團體昨天就動員支持者篩走非公投的溫和方案，有被篩走的方案倡議者就批評做法不民主，有學者就認為投票結果限制市民在六二二投票時的選擇，但相信不會削弱市民對佔中的支持度。這是來自《蘋果日報》報導。明報相對講到商討日的投票結果被公民提名方案壟斷，學界方案得票超過40%，學民 支持趙振黃之峰是對結果感到意外，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就說這是香港人的原則和底線。佔中發言人戴耀廷就說，他說投票結果反映市民對公民提名訴求的強烈，市民對普選的意向都是相當清晰，對溫和方案全軍覆沒是 投票是否被激進民主派騎劫呢？戴耀廷就說，佔中是一個開放的群體，只要認同佔中的信念就可以參與，有公平機會你自己不來參與，你不可以怪其他人的。 來自明報報導。《文匯報》有一些總結報導，總結剛剛完結了政改諮詢，說到《基本法》第45條規定 特首普選的候選人需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政黨團體和個人向特區政府提交的政改意見書裏普遍提到，在特首普選的提名階段應該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參選人須得到提委會過半數的支持才能出閘，以體現基本法規定的民主程序，反映提委會作為提名機構的集體意志。主流意見就認為過半數的要求不單符合法律的規定， 而且可以確保候選人認受性高，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日後當選之後能夠獲普遍階層信任，有助政府長遠的施政。來自《文匯報》的好，看看有關廣州火車站這個恐怖的事件。《文匯報》報導，廣州火車站昨天上午發生恐怖的傷人事件，一名是頭戴白色圓帽的男子，手持利刀在車站廣場瘋狂砍殺出閘的旅客，事件造成6名的 無辜者受傷，其中兩人頸部中刀傷勢嚴重。警方在鳴槍示警後開槍擊傷了疑兇，並即場在一名搬運工人協助下將他制服。兇徒自治稿時仍在救治，暫時未知他的 作案的动机，其身份都在调查当中。今次内地今年第三次在火车站发生的暴力伤人事件，广州火车站昨晚明显加强了保安，但列车班次就未受影响。文汇报道。除了 之前的高铁事件就继续有余波在里面，苹果就有苹果日报有一个报道就揭露了一个一地两检的问题，他就说政府和港铁被踢爆就高铁延工隐瞒公众，苹果再取得物件就发现除了延工之外，一直以来被质疑能否落实的一地两检措施，由第一日顾问设计开始，当局就已经推算在通车之后，直至2021年或之前都无法实施，港铁更加开始将西九龙总站里面原本预留给内地部门进驻的出境和入境大堂改划成商店和展览场地。 一地兩檢對高鐵的工程有關重要，即使港鐵前總裁周松崗也指如果沒有一地兩檢，所有由內地去的旅客有可能就要在深圳下車辦通關手續才可以去到香港，整個快速客運的概念就要被打破，效果就會完全失去，可以說是花很多錢去建一條高速鐵路是白費功夫。不過2010年立法會審議高鐵撥款的時候，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就重申政府會 研究一地兩檢的可行方案，但政府其實在2009年開始研究以來一直都是說話問題非常複雜，至今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出爐，這個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明報》的商報對講到高鐵工程延誤的風波仍未平息，曾經致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要求隱瞞延誤通車的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日前立法會被多名議員要求辭職，港鐵明日將會舉行 股东大会，身为港铁小股东的工联会议员郭大邓家彪将在会上提出解雇韦达成，不过港铁非执董吴亮星就表明对韦达成辞职问责是有所保留，认为会令到工程增添了更多的变数。根据港铁董事会成立的守则，政府只能够委任主席和3名的官员是任这个非执董，另外10名是属于独立的非执董，学者指政府难以主导到 董事局的人士的决策。明报报道，昨天就有长洲就很热闹，就因为太平清照。明报报道，仍然一路的太平清照昨天在长洲举行，可惜天公不作美，重头戏飘色汇景巡游举行的时候落住毛毛雨，到访的游客减少，昨天乘搭渡轮来往长洲的人数较去年下跌17%。今年飘色继续有政治讽刺的本色，由5岁女孩扮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揶揄他有一锤定音论，但这个女孩有眼不识泰山，笑言不知道林郑月娥在哪个。有长洲居民大赞林郑的飘色盏贵，不过有首次到访的本地客就嫌时事的飘色较预期少，来自明报报道。苹果报道是专责处理亚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素访问香港，他与传媒会面时表明美国目标是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民主发展和法治，同时希望是基本法的普选承诺能够落实。 罗素又强调普选过程要包容广阔，才能够提高未来特首的认受性，用这个是普通常识，有泛民形容罗素讲法等同是反对有筛选的普选。 苹果报道，昨天除了广州的斩人袭击事件令到全球都关注之外， 其实内地另一个新闻就是有H5N6的出现， 内地四川出现全球首宗人类感染H5N6的禽流感个案， 一个49岁的农民并发严重肺炎死亡， 患者生前曾经接触病死的家禽， 他居住的地区亦有养殖场有家禽爆发H5N6， 禽流感专家就指出 H5N6是由H5N1演变而来， 它的杀伤性和H5N1相若， 亦有可能是内地家禽注射禽流感疫苗太多，导致病毒的变种加快，当局就呼吁香港人要做好预防禽流感的措施，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立法会今天将会继续审议2014年撥款条例草案， 信报引述曾玉成主席昨天指出，议事规则是没有展报的相关准则，如果大部分议员是未对修改规则有共识，暂时只能够是维持现状。他直言这样情况并不理想，但他说部分议员可能是表示反对拉布，但不愿意是作出承担来所谓支持展报，令到事件是未能解决的。 信報報導，信報另一則報導就講到明天開審的世紀涉貪案，牽涉本港歷來最高層官員的新地貪污案，經過十多次的提堂和預審之後，將在明日在高等法院正式開審。五個被告包括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和郭炳聯，以及新地執行董事陳巨源和港交所的前高級總裁關鴻森。 法官就形容中是史無前例的貪污案，預計審訊需時70日。 控方將會傳召超過80個證人，當中包括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前局長孫明陽、規劃及地政局前常任秘書長吳蔚蘭、許仕仁前政務助理王靖文等等，以及多名新地員工。 由於案情複雜，並且牽涉重大的公眾利益，控辯雙方都各自聘請了前所未見的升級律師的陣容，但辯方律師團隊已經超過50人，律師費估計超過2億元。好，看經濟的財經頭條。 中外科網股再度掀起熱鬧的新的iPhone預期9月會發布， 包括中國供應商的相關概念股率先炒起，蘋果股價重上600美金， 有望帶動本港上市的科網股跟隨起網。 新人幻覺認為蘋果周期已經開始了，相關公司的盈利預測和估值有望回升，而蘋果新產品的全民不斷更加成為刺激市場的催化劑。經濟報導，我們看今天的報章的社評摘要。 明報今日的社評標題是佔中公民提名合流，政改情勢滑向深淵。內文是講到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舉行的第三次商討日，由已經簽署意向書人士投票選出3個方案，結果主打公民提名的方案勝出。 由於參與佔中人士在政治上屬於同一屬性，先天上都有一個單一化的傾向，加上激進勢力強力運作，投票結果的單一屬性就充分顯現了出來。這個情況呈現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參與商討日討論的人士並非整體香港社會的縮影，局限性顯然易見，而佔中卻被認為是代表全民的訴求，如果佔中運動處理不好單一和全民的關係，就會影響它的認受性和 公信力是浮現出來的問題。第二就是佔中運動發起人雖然強堅持和平非暴力，但不少人都擔心運動被騎劫而變質。經過昨天的商討日之後，公民提名方案較優和激進勢力動員的介入，佔中運動是否可以成為激進勢力的平台，是否已經成為了激進勢力的平台，值得關注。來自明報的社評。鄭月佳，你在蘋果的評論當中提出，這個世代的任務就是阻止社會的崩解。 香港面對的普選，中共和建制派認為是邁向民主、實現改造社會的步伐，但其實只是阻止這個社會崩解的第一步。包括是公民提名的方案被中共和港共接受的機會，或者是幾乎等於零。但阻止香港社會崩解任務本來就是或者更大的。 我必須支持未夠稱的學民仔的方案，因為他們才是香港的未來。如果是銘記台灣名長者的說話，年長者的用處是挺起胸膛擋在孩子面前，將武器扔向敵人，而不是將腳邊的石頭捡起砸向這些孩子，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挽救崩解的中國，挽救崩解中的香港。來自蘋果的社評。文匯報的社評都講到這個公投 或者公民提名对于青年的影响，不过那个方向就很不同了。标题是商讨公投为民意反法治害青年，内文是讲到商讨日中选出的方案全部都有公民提名的内容，违反基本法，中央绝对不会接纳，显然商讨日不过是为了发动占中稳借口作准备。 必須警惕的是，參與商討日的都是涉事未深的青年人，說明佔中的魔爪正伸向青年人，社會各界必須聯手制止。來自文匯報的社評。信報就回應到廣州火車站的血腥事件。 虽然今次羊城袭击事件凶徒的背景和动机尚在调查当中，但发生在紫石之外，不少港人都经常出没的地点带有杀到埋身之感。信报认为，从中共治疆的成败得失可见，民生固然重要，民众的心灵寄托同样不可以忽视。长治久安，绝非单靠经济发展可以促成。 政治诉求、制度建设、族群分化、文化差异、宗教冲突等等，都是政府必须正视并且要同持份者和衷共济以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共谋求缓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思路只有足以可以启迪之处。是信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继续回应这个港铁的事件，标题是道歉难以平民怨，问责不应论空谈。论文讲到高铁作为香港有史以来价值最大的单项工程，工程延误不是小事，而是涉及公众利益和香港未来发展的大事，当局以为一声道歉就可以平息民怨，未免错估了形势。市民要求高官问责，并不是求人头落地的一时痛快，而是希望当局想法分明，改善施政。张炳麟日前表示，明白政治人生会有挑战，有时要作出抉择，并不时反省，希望他讲得到做得到。 经济社评就是回应到香港的楼市发展了。二手楼市近期的暖意仍难改变今年全年整体楼市由一手主导的格局。本港楼价调整幅度有几大呢？速度有多快呢？仍端视未来两三月是大型新盘的推盘策略。发展商会不会是提供是更多的折扣，甚至是因竞争加剧而要面临这个是面价呢？这个才是香港楼市后市的最重要的风向标。来自经济的社评。天方面，今日是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22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为大家解读下今日嘅重要嘅一个嘅社会议题，究竟呢个系占中出嚟嗰三个方案，未来嘅发展会系点呢？新闻解读， 新闻解读。 刚才社评我是分别选了是苹果、明报和文汇社评，当然这三个的社评都代表了香港是三种不同的即舆论的声音，是相当极端的了。 是啊，正正其实即个分布很平均的，即左中右就集齐了。但是、社评就有得这样去分，不过选出来的占中的方案就没有了这个左中右或者上中下高中低等等的即一些元素在里面，似乎都是集中倾向一些被视为最极端最激进的一些方案，就是全部都是有一些公民提名的元素在里面。不过其实我觉得分析这单新闻，首先就等大家其实都要明白，知道我们一共其实有15个方案在当中，选出的三个方案呢其实各自有什么特色呢？譬如这个学界的方案呢就得票最多的，获得了1124票，咁個得票率係至40%+嘅有，咁佢其實有兩大嘅即係提名嘅原則喺裏面啦。第一就係公民提名啦，只要有1% 嘅登記選民具有具名聯署咧，就可以提名特首。咁提委會係冇否決權喺當中噶。咁另外咧就廢除即係而家提委會嘅個即嗰選委會嘅四大界別啦，就要由立法會嘅直選議員組成呢個提名委員會，超過8% 嘅委員咧支持之下咧就可以提名一個嘅候選人。咁呢個咧就係、是。学界的一个方案， 咁人民力的方案其实同呢个学界方案是相当接近的，仍系一个重点就是公民提名咧，1%嘅登记选民具名去联署提名咧，提委会就必须予以呢个确认，即系冇所谓任何筛选啦。同时都废除四大界别啦，呢、这个分别同系学界方案有啲分别，就系废除四大界别当中有啲唔同，就是、由民选嘅区议员同立法会议员系组成提委会。获得5%嘅区议员或立法会议员嘅联署就可以提名一名嘅候选人，呢个系人民力量嘅方案。佢嘅得票咧系685票啦，亦都系占咗系第二位嘅。 啊，咁第三位嘅咧就系最早曝光嘅呢个真普联嘅三轨方案啦。咁佢系攞到445票，咁其实同呢个学民嘅即系学界方案比咧，其实嗰个得票已经系明显嘅抛离咗。咁佢咧就。被認為咧，即係叫三軌方案啦，主要就有三個提名嘅方式，公民提名就同其實之前嗰兩個都一樣啦，1%嘅登記選民具名聯署提名咧，提委會就必須確認啦。咁其次咧就係由提委會嘅成員直接提名嗰個參選人，咁啊另外咧政黨亦都可以提名噶，就講緊咧立法會直選獲得全港總有效票數5%以上嘅政黨咧，就可以單獨或者聯合咧提名一個嘅候選人。咁呢三個就被視為即其實都有一個公民提名嗰個元素在里面。咁公民元素正正就是回应紧之嗰个四大界别啊，嗰个小圈子个问题。 其實中共政府都會用盡輿論的攻勢，各方的響應應聲重又會出來說話，就不叫人不開投票，這就是未來究竟佔中這個概念能否去凝聚到一個有代表性民意基礎的方案，這就是很關鍵。 事實上你爭取民主最重要其實都是 不同的市民人民一起同心協力，如果你不是大家一起去爭取的話，最終可能其中有一步就是你參與一些投票的過程。反正你現在的蘋果評論，我們要支持學民仔，這班可能沒有任何利益價值，沒有任何的交換條件，但他們在我未來新一代，他們風姿就是還未可以投票。好，麻煩了，跟著我麥交給阿通去通一通。好，麻煩了，喂，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D100香港台。